让我承受理性的你，为你守候在世界尽头，不管最后你是否抬头，心如刀割留在心里，我拥抱着理性的你，也许永远你也不会相信，我也情愿继续的爱你。